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准时出现，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回听我们前一天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b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都是可以的，听游天下旅游节目当中的一股清流。今天呢，听游天下将带你去到美猴王的家乡花果山。其实一说到花果山水帘洞啊，跟黄果树大瀑布可能很多人都联系不起来。第一次看到黄果树瀑布是在86版的西游记那片尾处，其实直到前两年我还一直以为这是四川省九寨沟景区的某一个瀑布。黄果树呢，作为86版的西游记的重要取景地，从孙悟空、花果山、水帘洞占山为王，再到猪八戒背媳妇儿、流沙河收沙僧，以及片尾曲中师徒四人牵着马过河，其实黄果树瀑布在西游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戏份。今天呢，我们就来带着你一起追忆一下童年，来到美猴王的家乡。果树瀑布啊，并不是只有一个瀑布，而是一个大景区，包括陡坡塘瀑布、天星桥景区、黄果树大瀑布等。其中黄果树大瀑布是最有名的，基本上每一个人来到黄果树都是为了去到那儿。黄果树瀑布呢，也因为当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植物叫做黄果树而得名。很多人都以为啊，黄果树瀑布只是一条瀑布而已，实际上它是由大大小小18条瀑布组成的瀑布群，除了主瀑之外，还有陡坡塘瀑布等等，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瀑布群。其实黄果瀑瀑布最佳的游览时间是比较纠结的，因为时候瀑布7到8月是最好的季节，一到节假日呢就会非常多的人，到了瀑布脚下也基本上是靠挪过去的，去水帘洞的山腰小道因为窄更是要排长队，所以呢最好选在6到10月当中非节假日的日子去到黄果树瀑布。水帘洞呢，位于黄果树大瀑布景区之内，大家可以选择乘坐扶手电梯上去，然后走下来，也可以选择步行的方式游览。水帘洞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可以从瀑布的背后穿过，经过洞内的时候，伸手可以去触摸湍急的水流，外面呢是飞泻的震耳欲聋的瀑布声，头上呢还不时的滴下几滴冰凉的泉水。我记得小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就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在水帘洞里面生活的场景。不过呢，如果真正的来到水帘洞，最好带上雨衣、雨伞啊，在这个洞里面是没有施展的法力的。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到景区外面去买一个雨衣，毕竟啊，在水帘洞里也还是会有水滴滴下来，而且呢，洞内非常的湿滑，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着想，一定要穿便于行走的鞋子，洞洞鞋什么的就不要穿。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这首歌就感觉回到了小学的暑假，一边写着作业，然后吃着冰激凌，看着西游记。西游记呢，永远是在中央一台播出，而且永远看不腻看不烦。今天呢，我们就来跟随着美猴王的脚步，来到贵州的花果山瀑布。其实呢，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每次在西游记片尾曲的时候都有一个镜头，就是师徒四人走在瀑布上。这个镜头是在哪里取景的呢？就是进入黄果树景区之后的第一个景点，叫做陡坡塘瀑布。这个景点啊，是整个黄果树景区里面最小的一个景点，基本上游览3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来了。 虽然小，但是位于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的陡坡塘景区，也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在瀑布的顶端有一个巨大的熔潭，在风水期的时候呢，当瀑布经过钙化滩坝上的时候，会发出轰隆轰隆的吼声，一进门就会有唐僧师徒取经的雕像，非常的逼真。看到这幅画，熟悉的旋律就会在耳边萦绕。进门右侧走路大概5分钟就能看到大瀑布了，而且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哼起《西游记》的片尾曲。 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的电视剧的歌，一个电视剧的电影的歌哈，大家听到以后可能会想起来你童年时候的回忆，如果你有童年的话。 轻轻摇。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梦阳。今天呢，我们将跟随着《西游记》当中的师徒四人，来到他们当时拍摄八六版《西游记》的地方——黄果树瀑布景区。其实一说到黄果树瀑布，可能大家会想到，哎，《西游记》里面肯定有瀑布的场景吧？但是，猪八戒背媳妇儿的镜头也是在这儿取景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高老庄。高老庄是在哪儿的取景呢？是在天星桥景区。天星桥景区啊，是在黄果树瀑布下游大概6公里的地方。而且呢，这边有3个连接的片区，就是天星盆景区、天星洞景区以及水上石林区。天星桥景区呢，就好像石笋一样，非常的密集，而且啊，植被茂盛，山水林洞全部都有，经常被人们称为风刀水剑刻就的万顷盆景，根比藤墨绘帛的千古绝画。天星湖呢，也就是西游记当中猪八戒背媳妇儿的外景地，作为高老庄的外景地，也是多少西游迷的最爱，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来到天星桥景区，首先要进入的是天星盆。天星盆啊，是浓缩的喀斯特的山水景观。天星盆景区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和水石的盆景，一条石板小道穿行于石壁、石壕和石缝当中，近处是石林，远处是石山，当然还可以撑上一个竹筏穿行于峡谷和石林当中。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是不是还挺奇幻的？再来就是天星洞，天星洞在天星桥景区的中段，主要是由八八桥、回望石、闪石桥、天星洞、冒水潭等景观构成。天星洞啊，曾经是一条地下的暗河，后来呢，由于排泄面的降底，流水改道，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没有水的地下溶洞。人们以续天星桥之名，把它叫做了天星洞。天星洞是一个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溶洞，它是由一个大厅和若干的侧厅组成，洞里面的4根石柱都有20多米高，而且景观也是千奇百怪，洞中的石笋、石柱、石花也是形态各异，五光十色，而且呢，人们也会利用自己的想象给他们起各种各样的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鲤鱼跳龙门、八仙过海、美女梳头、石矶小唱、田岭梯田、将军帽等等。最后呢，就是水上石林，在一片非常宽阔的水域当中，有一个石林，石林间长着大片的仙人掌和小灌木，而且啊，终年都是点缀着绿烟。所谓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有石，石上有树，说的就是水上的石林区。银链坠般的瀑布，还有星霞飞瀑，也都位于水上石林的左右两侧。说到这儿呢，可能摄影爱好者就要问了，那么在黄果树瀑布有哪些地方是取景的最佳地呢？首先，犀牛潭边那儿的景色和视角以及取光都是最理想的，千万不要跟一大群人挤在水帘洞的路边抢镜头，角度和效果都不好，而且啊，非常容易让其他的游人成为你照片里面的主角。 如果你想取黄果树瀑布的全景的话呢，在观瀑亭取景是最佳的。如果你想照下来彩虹，那么就要在水帘洞的这个石碑旁边取景。技术好的话可以照出双重的彩虹，在望水亭可以鸟瞰黄果树瀑布飞流直下的雄姿。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在观看瀑布的时候水雾很大，一定要选用防水性能比较好的相机，更加不要忘记携带遮光罩和塑料袋，或者呢戴上一个大帽檐的帽子，主要呢为了相机和镜头的避雨，防止水啊溅到这个相机身上。 飘着蓝，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和成大道，走吧艰险又出发。

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黄果树景区。其实啊，说到黄果树景区，就要说一说86年版的这个《西游记》。不知道你当时看到猪八戒背媳妇的场景是什么感觉？不知道你当时看到三打白骨精的时候有没有害怕？其实啊，《西游记》确实是很多人的童年。我们来到黄果树瀑布，可能不仅仅是重拾童年的记忆，也是可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当然了，黄果树瀑布周围也是有非常多的景色值得一去，而且来到黄果树瀑布景区之后呢，它的周围还有不少的景点值得一去。首先来到石头寨景区，这个景区啊是布依田园风光的，没有门票，距离黄果树景区只有3公里。其实在贵州有不少称为石头寨的地方，但是这个在黄果树景区旁边的呢，只有10分钟左右的车程。石头寨有一个景区指示牌，非常的好找。之所以称为石头寨啊，是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寨子的房屋都是由石头建成的，一直延续至今。石头寨大部分人都是布依族，所以呢，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布依族的聚集地。布依族信鬼神，崇拜祖先，所以布依族的婚丧嫁娶也都有着浓厚的风俗习惯，婚姻比较自由，而且多数呢是通过唱情歌来成为恋人的。布依族也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美德，而且石头寨还是著名的腊粮之乡，全寨大部分有80%的妇女都会这种传统的民间工艺，而且有一半的人家是有染缸的。去往石头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开车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如果没有开车呢，也可以在安顺的汽车东站乘坐客车到镇宁，大概10块到13块钱左右。镇宁的运管处也有开往大底拱方向的班车，中途在石头寨下车就可以了，车费5块钱。 接下来我们来到位于安顺南郊的龙宫，大概距离黄果树景区30公里的地方，可以在安顺的客车东站乘坐专线班车到达，每30分钟一班。5到10月的时候呢，这个期间是雨季，水量非常的大，在龙宫可以领略第一洞中瀑布的奇观，但是也可能会因为雨季的洞内水量暴涨而无法乘船，无法游览。当然游览龙宫有不可错过的四大景色，首先是被游客誉称为中国唯美水溶洞的地下暗河溶洞。龙宫的水溶洞长达15公里，是国内最长的，第一名哦。而且呢，这里还有中国最大的洞内寺院龙宫观音洞。观音洞的面积大概是2万多平方米，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殿堂都是天然的溶洞，人工雕刻的佛像32尊，其中观音像高达6米，主殿上有一个天然神似观音的钟乳石，天然佛像和人造佛像浑然一体，天下的名山名寺非常的多，而天然溶洞的寺院确实非常的罕见。而且龙宫还有山不转水转的玄水奇观，被称为龙宫玄堂，是一个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的圆堂，池水不借风力就可以日日夜夜年年岁岁永不停歇地顺着顺时针的方向旋转，非常的神奇。所以也可以说贵州就是一个神奇的土地。而在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呢，由于它的地域差异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为贵州的美食造就了一片广阔的天地。那我们就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尝尝美食。 花园，我自由的表现，在这里我

游天下。今天呢，我们跟着师徒四人的脚步来到了贵州黄果树景区。其实说完了大瀑布，说完了景观，贵州的珍馐美食也是值得一提的。书中有记载，贵州的美味并非自然天成，而得益于人类的点化，其上应天时，下得地利，中取人和，因此舌尖上的贵州是一种融合，更是一种和谐。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体验一下贵州地道的美食，无论是浓郁的民族风，还是随意的小吃风，要么是名厨大菜，要么是街头饭馆，我相信贵州的美食都能让你的舌尖 hold 不住，大呼过瘾。首先来尝一道小吃吧，这道小吃叫做香菇蒸鸟蛋。这个小吃啊，也是身边很多贵州孩子们的挚爱，甭管他爱不爱吃饭，甭管他多调皮捣蛋，只要不对香菇过敏的孩子，见到这道饭都会乖乖的拿起小勺子美美的吃完。说完小吃，我们再来一道大菜，叫做豆豉火锅。这个豆豉呢，不是一般的豆豉，是豆豉的提炼浓缩中的浓缩，当地人呢叫做豆豉粑，看起来啊跟年糕似的，不过是黑色的方块，打开一闻，别说臭，那是香，那是臭得很香。豆豉粑呢，只需要切下薄薄的一小片儿，然后放在烧熟的菜油锅里面，这一锅的豆豉火锅顿时就有了华丽的贵族火锅血统，香味呢会在你的呼吸的空间里面爆炸，就像核武器一样四处扩散，惊得街坊四邻纷纷的打开窗户探出脑袋，哎呀香啊，然后打发孩子们到菜场买一块豆豉粑回来，今天晚上咱家也吃豆豉火锅。灰粽子是贵州黔南州特有的一种粽子，粽子叶的味道和糯米草的味道很单纯的融合在一起，吃起来呢口感非常的细腻，而且带着清香味儿。灰粽子的制作过程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先将糯米草烧成灰，然后用草灰与糯米拌好，撒上一点水，用手搓，直到草灰把糯米染成黑色，然后把草灰去掉就可以包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一些其他的食材，比如说可以加上花椒汁儿，有的喜欢加腊肉，不过呢推荐不加任何的食材，就是让粽子叶的味道和糯米草的味道单纯的混合在一起，吃起来非常的细腻，带着清香。说到贵州人啊，我觉得贵州人最绝的就是烤洋鱼。洋鱼呢，就是北方人口中的土豆，把洋鱼啊摆在铁炉中间的圆盖上，然后呢再在洋鱼上面扣一个铁盆儿，洋鱼就会在炉子上煨着大概十几分钟，揭开这个脸盆儿，就能看到一个个被烤得大汗淋漓，然后呢把这个手挨个的翻个过，再扣上盆子，又过十分钟再去揭开盆子，就会看到洋鱼皮皱皱的，挨着炉子的地方呢焦黄焦黄的，热气腾腾，芳香四溢，想不吃都难。吃的时候一定要先剥掉洋鱼皮，抓在手里特别的烫，也要不停的倒手，要不然啊非要烫伤不可。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贵州的豆腐。其实贵州的豆腐做法还挺多的，先来说一说豆腐果。豆腐果呢还有一个名字叫恋爱豆腐果，听起来就十分浪漫啊，也是贵阳非常有名的小吃。它的主料呢是切成长方形小块的白豆腐，制作的时候呢将铁制的烤板上面抹上油，下面啊用糖壳做燃料，把豆腐块放到铁板上不停的翻炒，等到这个皮亮黄就可以了。吃的时候呢还要配上装有酱油、味精、香醋、胡椒、香油、葱花、姜末等佐料的小碟儿，趁热蘸着吃，特点就是外酥里嫩，咸鲜爽滑，满口喷香，而且物美价廉，方便携带，节省时间，也是风靡贵州的大众小吃。 除了豆腐果呢，还有米豆腐。米豆腐啊，是湘、黔、川、鄂等等这些地方都非常有名的小吃。做法呢，就是把大米淘干净之后，加上水磨成米浆，然后加碱熬制、冷却，做成豆腐块儿。看上去像豆腐，其实跟北方的豆腐味道完全不一样。吃的时候呢，切成小块，放到凉水当中再捞出来，将切好的大头菜、盐菜、酥黄豆、酥花生、葱花等等，根据你的口味，不同的佐料放到米豆腐当中，再加上一些汤汁就可以了。吃完了小吃、主菜，我们再来一道。最后呢，我们再来一道甜品。这道甜品呢叫做冰粉，也有的叫豌豆粉。豌豆粉啊，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卖了，到民国时期就已经遍布了贵州的大小地方。原来是作为春夏的小吃，后来在县城基本上四季畅销，而且啊，城内的这些凉粉摊点都是年轻姑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想象一下，当你酷热难忍的时候，口干舌燥的时候，看到有卖冰粉的，一定走不动道了，来上一碗，果冻一样滑滑凉凉，甜甜爽爽的一碗，吃下去感觉这个世界都清凉了很多。现在城里的吃法呢，佐料就比较多了，装上碗之后还要撒上芝麻、花生、核桃仁、红绿丝、果脯等等，最后还要加上一小块的冰块，味道自然是更加的棒。其实最近天气越来越暖了，食欲呢也越来越好了。说完了美食，说完了美景，都希望大家有时间春暖花开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好了，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下一次去哪儿呢？ 能不能回到最初最自然最灿烂的笑容，没有钻石的爱情我也会被感动，让自己放空，恢复漂亮的脸孔，你吻我一下脸就红，就回到最初最晴朗最开阔的天空，搬走梦天楼也挡住彩虹，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全都出现手中的笑容，钻石换不了爱情的心动，让自己放轻松，什么都能想通，说爱你爱我脸就红，回到最初最清亮最开阔的天空，算走摩天都别挡住彩虹，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全都出现在我最初，再也梦不到的梦。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